攻读德训篇第十七章。上主用尘土造了人，又使人归于尘土，给他限定了日数和时期，赐给他治理世上事物的权利，按照自己的本性赋给他德能，依照自己的肖像造成了他，使一切生物都畏惧他，使他能制服禽兽。天主又从他造了一个与他相似的伴侣，赐给他们理智、唇舌、眼目、耳朵和能思想的心，使他们充满知识与理解力，给他们创造了精神的知识，使他们的心富于辨别力，使他们能分别善恶。天主又把自己的灵光放在他们的心中，为将自己伟大的工程显示给他们，好使他们能赞美他的圣名，光荣他奇妙的化工，并传述他伟大的工程。他赐给他们理智，又赐给他们生命的法律作为产业，和他们立了永久的盟约，使他们认识正义和自己的法令。他们的眼目看见了他伟大的光荣，他们的耳朵也听见了他庄严的声音。天主对他们说，要戒避一切不义，并吩咐他们每人要关心别人。他们的道路时常在他面前，丝毫隐瞒不了他的眼目。他给每个民族立了一个统治者，但是以色列显然是上主的一份子。他们所行的一切像太阳一般摆在他面前，他的眼目时常注视他们的行径。他们的恶行隐瞒不了他，他们一切的罪恶都摆在上主的面前。人的慈爱被天主有如印玺，他保存人的慈爱有如保护瞳孔。此后他必起来回报恶人，给他们施予每人应得的报应，使他们转入地的深处。但是给悔改的人指出返回正义的归路，鼓舞那些失望的人，给他们指定真理的产业。你应归向上主，离弃罪恶，你应在他面前祈祷，并减少你的过失。你应归向至高者，远离邪恶，痛恨一切可憎恶的事。你应认识天主的正义和判断，坚持他为你所指定的身份，即对至高者天主所应有的祈祷。你应往世界神圣的那一面去，与活着而颂扬天主的人在一起，因为在音符里有谁代替活着而称赞他的人颂扬至高者呢？不要在不前进者的错误里停留，你要在死前赞颂上主。从死者方面，他既然等于无，也就终止了赞颂。唯有那活着而健在的人能赞美上主。你要称颂天主，你就必能因他的慈惠而自豪。上主的仁慈何其伟大，对于皈依他的人的怜悯又何其宏大。因为人不是一切都能的，人子也不是不死不灭的，他们喜欢邪恶虚幻的事。什么比太阳更光明？ 但它也有晦暗的时候。血肉的人贪求的不外邪恶，但是他们必因此而受责罚。天主视察高天的军旅，但众人却是尘埃灰土。